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1集。程温如崩了，他想他的抽屉里一堆忘忧。一局游戏打完，秦善抬了抬头，一眼就看到大屏幕上的小型玻璃瓶，他愣了一下，拍卖师的声音通过话筒回响在整个拍卖场。 800万一次，好，11包厢850万，6号包厢900万。 不到一分钟，聊到1000万，一辆豪华跑车的价格，这东西原来这么贵吗？秦冉收回了懒洋洋的姿态，他手抵着额头，微微思索。什么情况？翻了好几倍啊！ 2700万！ 他正想着，身边的程温如纠结了一下，就要按下红色按钮。秦冉眼疾手快地拦住了他。 2700万一次，2700万两次，2700万三次。 秦冉按住他手的瞬间，拍卖已经成功。程温如还没有来得及询问秦冉，包厢外有人敲门。李秘书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去开了门。门外是一个中年女人，有些刻板，她微微弯腰。 程总，我们家小姐知道忘忧的买家是谁，如果有需要，您可以去7号包厢。 说完后，她跟程温如说了一声就离开了。程温如微微眯眼，看向李秘书。 7号包厢？ 李秘书摇头，他拿出手机。 我问问程金。 最开始的拍卖场，陪程温如来的是程金跟程木，后来才换成了李秘书。李秘书的发展中心主要是在程温如的公司，其他的事情知道的并不多。没一会儿，李秘书就收到了程金的回答，他看向程温如，咳了一声。 是欧阳小姐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余光看了一眼秦闪。 欧阳威？ 程温如若有所思，不过这个时候他没有时间想太多，只是又转向秦闪问， 冉冉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继续竞拍？ 秦闪正拿着手机，没有什么表情地靠在椅背上，手指懒洋洋地敲着手机，听到问话，他偏头道，太贵了，有几个人明显就是跟你抬价的。 我知道，但那瓶我真的很需要。 程温如自然能看出来。 我继续竞拍也好，我去找欧阳。 秦冉站起来，双手环胸，不太在意地开口。这东西我有。20分钟后，停栏。程温如跟秦冉一行人回来。 秦小姐。 程木正拿着电脑在跟陆兆颖玩游戏，看到几人不由站起来。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 拍卖会至少要到12点，现在才10点不到。有点事。秦冉微微眯眼。程温如跟着秦冉身后往楼上走，看不出脸上的表情。秦冉的房间在程俊隔壁，依旧是很居家的田园风。已经是晚上，程木把昨天的那盆盆栽放到了秦冉的房间桌子上。房间空而不旷，不过程温如现在没有时间关注秦冉的房间了，他目光紧随着秦冉。秦冉拉开梳妆台的抽屉，低头用手拨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又问程温如，你要几个？程温如一愣，还能要好几个的吗？他往秦冉身边走了2步，然后低头看了看，有些懵逼。因为他发现秦冉这抽屉内竟然有一堆忘忧。秦冉不知道程温如要多少，见程温如一直没有说话，干脆就拿了2瓶新的递给他。他回国的时候，林思然就给他拿过2瓶，后来他手受伤了， 林爸爸也让林思然带过好几瓶，后来林思然送过他一瓶，前几天吃饭的时候林爸爸又送给他好几瓶，零零总总加起来足有十几个吧。以往就算是在拍卖场，程温如也没有见过十几瓶放在一起的盛况，他脑子有一瞬间的发懵。不过程温如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好，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迅速把两瓶都放到了自己的包里。楼底车上，李秘书看了一眼程温如拿出来的忘忧，仔细观察了一番，拧眉道： 这上面没有编号。 程温如接回忘忧，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，只是让他把车开到研究院。三天前他放到研究院的两份树叶的结果应该出来了，晚上十点半研究院的人还没有走完，研究院需要打卡或者内部人员才能进去。程温如站在研究院的大门边打了一个电话，不多时一个穿着白色研究服的人出来，把一张纸递给程温如。 这是报告结果，这两个树叶是同一种植物，如果要说什么差别，一号树叶要比二号树叶长得好一点。 一号树叶是秦染那棵盆栽的，果然跟自己想的差不多。程温如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接过了那张报告单。 谢谢。 时间太晚了，程温如今天就没有回四合院，准备明天下班后再回去。而且他也需要消化一下这些信息。程温如坐到车上，忍不住拿出手机给程俊发了一条信息： 你们家小朋友是做什么的？ 他当然不会觉得这些是程俊给秦染的。次日，小提琴协会，秦宇拿着卡进教学楼，因为高考的事情，他见了很多亲戚，昨天下午才到京城。他心系小提琴考核还有今年八月份的名单，今天一早就赶到小提琴协会。将近十个月的时间，小提琴协会的人大多都知道秦宇，这个人的天赋或许不是那么特别的变态，但毅力着实惊人，去年年底就考到了五级，连小提琴协会的老师都对他今年八月考到六级没有任何质疑。 看，那就是秦宇。 看到他，不时有人小声议论。秦宇站在电梯口，刷卡进去，听着这些人的议论，他脸上的情绪波动不是很大。见过 M 州，秦宇很清楚，京城小提琴协会不是他的最终舞台，他想的是京城上流社会，还有今年去 M 州学院学习的机会。他上了二楼，电梯门合上，站在不远处讨论秦宇的声音变大了。 清秀 No.1 的秦宇，我有消息，他下个月要到六级了。 秦冉跟田潇潇、汪子峰三人一向是一起进电梯的，三人也刚到楼下。秦宇，乍一听到这个名字，秦冉微微眯眼。汪子峰是三人中对小提琴协会最了解的，他以为秦冉是在问秦宇是谁。 就是戴老师的徒弟，很厉害的一个人，小提琴协会的人都知道他很猛，我觉得他的小提琴肯定是达到六级了。他也姓秦，是你本家人。 这么快就到六级了？ 田潇潇不由啧舌，他的小提琴已经算不错了，可放到小提琴协会真的就是个渣渣。 不过冉冉，怎么还没老师收你为徒？我觉得戴然肯定要找你了。 对， 汪子峰也看向秦冉。 戴老师还没有联系你吗？不可能， 戴然广收徒弟，立志要在这件事上压过魏大师，想要协会的主动权。电梯门开了，秦冉进去，听着这句话，他看了田潇潇跟汪子峰一眼，没有出声。二楼，秦宇直接去左边四级第一间自己惯用的练习室，练习室内已经有两个人了，都是最初分到秦宇这一组的。 看到秦宇过来，里面的两个人都跟他打招呼。 秦宇，戴老师要收徒吗？ 今年的新学员出了一个五级学员的事情，在协会已经传开了。新学员们讨论秦宇，这些老学员们则是恐惧秦闪。这些老学员们不是新人了，对协会的分级制度有所了解，更加清楚没有经过协会的培训自行达到五级的人有多恐怖。有三级来协会学了三年也没有达到五级的人不在少数。 收徒？ 秦宇从书架上拿出来一份笔记。 田逸云吗？他应该是四级吧，老师应该会收他。 不是他。 身侧的一个男人摇头道。 是那个五级新学员。 五级学员？ 秦宇愣了一下。 新生五级学员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哪个老师的徒弟？ 他也清楚五级学员制度，如果不是协会内哪个老师的徒弟，不可能自己达到五级学员的。秦宇拿着笔记走到一台开着的电脑面前，直接打开学员的信息资料，清秀排行。一，高级学员秦宇，五级。二，高级学员秦闪，五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